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大家接下来将听到一段熟悉的声音，好，这个大家来猜猜到底是谁。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The Chinese are a great people。 不好意思啊，一大中午的这个让大家浑身起鸡皮疙瘩。 李大师 刚才给大家发了一发功，不知道各位都感受到没有，如果没有感受到，赶紧往头上套一个高压锅，这样能够更好接受这个李阳大师的信号。以疯狂著称的，其实是疯狂英语啊，不过后来就变成以疯狂著称的这个英语大师李阳呢，最近哎有新的人生发展，才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充斥了感叹号的这个文章，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这个微博被盗号了哈。他说啊，我需要全身心的幸福叹号，每天喝好水顿好，吸好空气顿好，吃美食顿好，帮助别人被人爱戴顿顿顿顿顿，最后哈，我需要爱叹号，安利就是爱，安利就是大爱。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文案是谁给他，谁教李阳写出来的。反正除了这个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顿号用了一篇之外，还有就是我感觉就是节操碎了一地。李阳加入安利哈，这个真是一个，我这个本来我还想非常尊重别人的事业选择，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就是我从来不拦着别人赚钱。但是我看到李阳跟这个安利的这个天作之合，我也真是感叹一下哈，真还是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 你知道在微博上不是有一个话题吗？叫李阳，我差点说成李安了。李阳加入安利，它是一种炒作嘛？很多人都觉得，那你是比较抬举李阳了。他说：“你看疯狂英语，他现在的一个收入哈，李阳他自己给他自己定位成，他说我是一个商人。那你确实是一个急转直下的这么一个局面，尤其是在爆出非常多的负面的新闻。几年前家暴丑闻之后呢，几乎疯狂英语呢现在，维持不了的目前的一个状况， 不再疯狂。 那么他自己就说。”他说疯狂英语呢是一艘航空母舰，但是安利全球事业呢是大海，只有融入大海呢才能获得所谓真正和持久的成功。但是别人就说你把自己抬得太高了，你放加入安利呢，人家只是把你当成沧海一粟，你必须得从底层做起吧。 李阳以为自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那个舵手，其实人家只是把他当成一滴水。 对，而且这个李阳说疯狂英语是航空母舰，这显然确实夸大其词的感觉。 航空母这三个字可以去掉。 好吧，也就是一艘风雨飘摇的小船吧。但是我说实话，我看到李阳加入安利这个消息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俩为什么早没搭上呢？ 对呀、 其实我感觉是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对呀、为什么这两个仔细想想真的特别像，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像。 对， 就比方说他们这种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方式、然后李阳的这种好像看似是成功学吧、但实际上是洗脑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是安利一直以来对待他们员工的所谓的培训方式了。 但唯一我觉得有点差别就是安利作为一家企业来说，它的经营到目前为止至少我了解它的中国的经营还是比较成功的一个状况。 对，因为现在中国的市场大概是占到它经营的绝大多数的一个份额。 没错。 对，然后这个李阳关键是他还不光自己加入啊，他还带领这个疯狂英语好像说是全部的集体加入安利嘛，这样李阳等于一加入安利就成为了这个上线。这个是很了不得的。 这个大家熟悉安利的一定会对于什么上线下线哈、这样的这个这样的名词非常的熟悉。其实安利呢在中国 那我首先必须强调，它在中国是一家合法经营的企业。 对， 这一直大家很多人就非常好奇，因为安利最早在中国出道呢，当然它给自己称呼叫做直销的经营模式，但是呢，经常跟这个传销呢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技术的模糊地带。那确实，安利在这个中国将传销宣布为非法之前呢，它做的确实做的就是传销的事情，包括发展这个上线下线。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啊，我那时候。还挺小的，就有人来拉我妈做那个安利嘛，你知道，真的，哎，那个 怎么个拉法啊？ 哎， 我亲身经历，这个晚上我还。不瞒你说，那是我的一位小学的老师，你知道吗？ 人民教师都吓 哎，小学的老师好，这个晚上本来是家访的，结果呢，到了家访呢，拿出一支安利的牙膏，拿出一支安利的牙膏，跟我妈聊了一个钟头，就聊这个安利。然后我那时候你小，但是我印象挺深的。那个老师说，他说你看这个安利的这个产品质量很好啊，这个牙膏壳，那个时候很多牙膏壳还都是铁皮的，牙膏壳是。这个是可降解的，说是纸，所以我就悄悄的那个撕那个牙膏壳，怎么都撕不开。我当时印象是我说安利的牙膏还挺结实。好，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老师就试图说服我妈，他说，这个你看广州啊，说广州那边做安利的，一个月都能够挣三四千块钱。 在那个年代， 哎，那个年代真的三四千块钱，我当时觉得哎挺多的啊。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妈是怎么样这个产生了这样英明的判断，到最后都没有加入。所以我后来想起来觉得挺厉害的，竟然在这样的这种公势面前，竟然还有人不为所动的。 我觉得传销是一种风潮，而且在那个年代确实是可以说风靡中国大陆这个中华大地， 谁家可能都用过。过那么两件安利， 安利或者说当时有一个牌子，另外一个牌叫仙妮蕾德，然后还有雅芳， 对雅芳， 还有梅林凯， 雅芳印象非常深， 梅林凯还是梅凯琳， 同学， 然后梅凯琳， 反正就是你周围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同学的妈妈也好，或者是家里的亲戚也好，至少是向你推销过这件事。 以地下工作者的态度凑过来说，你听说过安利吗？ 我印象中的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有隔壁宿舍的某个同学，他就在宿舍里面推销雅芳什么的 啊，也是哈。 倒是李阳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是真正走入我的一个所谓的视野当中，因为他当时有个弟子是我的班主任的学生，就是 你的同学嘛， 就是我的师兄，很多很多届的高很多届的师兄，他也是为了高考前或者这个大家学习之前放假之前给大家立个志，说你们暑假得好好安排，要怎么样开启新的生活，继续努力学习之类的，就把这个大师兄给请回来给他做一场讲座，就不是全校啊，就在我们班，因为你跟老师有这么一层关系，当时我就感觉我没听过谁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就是慷慨激昂，他不是说跟你娓娓道来跟你讲一些道理，他讲都是大道理，但是你很快就被他的情绪点燃，后来就问老师说他是跟李阳学的，然后呢当时也不仅仅是励志，主要还是说你要跟我们学一种新的英语的学法，我们班真的有同学去跟着他每天在那个县城里边的广场上大声喊，你不仅仅大声喊，而且他还训练你的意志体质，你知道怎么办呢，他就每天带着大家长跑， 光着膀子大声喊， 佩服啊！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啊，就跟着他学英语，那个他整个人的思维方式都改变了。他平常呢就不是那种爱说话的同学，但是呢跟着李阳之后，李阳那个弟子之后呢，对他们那边是特别热火，但对于同学就更加疏离，他仿佛觉得我们跟他不是一个圈子的，大家越走越远，但最后 他 成绩怎么样嘛，也没有，最后好像考了个安徽大学还是什么大学吧， 我还以为他最后来咱们凤凰， 他也许没有上安徽大，如果他不跟着李阳弟子学，可能就还没有上得了安徽大， 是吧， 也有可能 是吧， 但我觉得听刚才我们这么多故事啊，不管是这个 Vincent的妈妈的故事也好，还是这个凡素的老师的师兄也好，就这么多故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不管是传销也好，直销也好，在台湾叫老鼠会，在香港叫层压式计划， 层压式，对，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通过的是人际传播。 对， 你看这个世界说来很大，可是我们竟然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你真别说，你说这个人是最大的资源和财富啊，在李阳身上就是体现这一点。在分析说李阳，很多人问哈，我看到知乎上有特别多的讨论，说李阳为什么加入安利哈，有一条我觉得这一看就是这个产品经理说的，四个字，流量变现。 流量变现可以体现在什么呢？你看这两年 Twitter 不是上市了吗、 嗯、 Twitter 在美国上市，人家说你 Twitter 也没有一个什么靠谱的盈利模式、嗯、到现在为止你也没什么，不像这个微博一样什么淘宝啊、嗯、这种卖各种卖枣啊卖衣服啊什么的，但是推特手上有流量，它有巨大的用户， 嗯， 我就得想了办法把我这个手上的这些用户把它变成现金，把它变成钱。其实李阳他手上他有的是什么？他有的就是巨大的崇拜者，他有这样所谓的就是用户流量， 嗯， 那他现在就是要想一个办法把它兑现。安利就是靠就是靠的每个人头上怎么来一点钱，最后就有这收益。所以说他们这两个人，很多人的这个感叹就是说，早怎么没想到一块去了呢、 啊、 就你要早合作的话，说不定这个生意还好做一点。 早因为教育部门没发那个高考英语改革的通知。 哎， 是吧？ 对，我就想到，我说这个恐怕跟现在英语培训行业的这个行业不景气有关系。 嗯、 最近都说高考降低英语比重了以后，像新东方啊，包括一些这个以英语为主打项目的培训机构都在纷纷考虑开拓第二战线。你看李阳这个脑子就比较火，他不是赶晚了，他是先人一步，先开拓第二战场。 所以可能也许明年这个除了安利以外，雅芳啊什么的也都会有一个提升。 对， 就是说到你看流量变现也好，或者说为什么安利作为一家企业来讲它一直盈利也很好、 嗯、 是因为它的所谓的会员也好员工也好、 嗯、 本身也就是它最大的消费群体。 是、 嗯、 这点是不是说是他们这些人真的是卖东西给别人，而是他们自己也都是在用的、 嗯、 而且他是有真实的感觉，说我用这东西特别好、 嗯、 我有这个就被洗脑了，我觉得用这个东西确实是不一样。然后所以就是他们的每一个人、 嗯、 他们也卖东西给别人，给他的下线、 嗯、 但是他每一个人自己家里面也都囤有大量的安利的货。 是这个大家简单解释一下，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熟悉安利，但是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安利这个盈利的模式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以前咱们卖东西哈，就你到商店里去啊、 嗯、 这个售货员交给你，但是他安利呢采取的这个直销的模式，他并没有商店，就是比如说我卖100件产品给 Cathy 在想办法卖这个卖可能自己用一件、 嗯、 卖99件给别人、 嗯、 那其实你本身既是用户又是一个销售人员，他中间节省了非常多销售的这个成本、 嗯、 而且你一看你一个人你至少亲戚朋友这么一大把，你有盈利的动机，通常呢卖的比较勤力。我看到呢有一个披露的数据说，安利的最高的这个销售提成，一个人可能是10%，就是当你的这个销售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最高的27%的这个销售的提成、 嗯、 也就是这个比例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高的比例，但是在我所了解的这个佣金的范畴里面，这是相当高的一个 所以李阳大师的前途还是不可限量。 但是哎，对，很多人说以李阳的这个地位进去了以后，不是还做个合伙人或者说什么超级这个皇冠级上线之类的什么的，但是安利的这个说法说不是，李阳这进来不是投资人，他进来也就是做一个销售人员、 嗯、 可能就是一个下线比较多的上线、 嗯、所以你看啊，他现在一个职业选择、啊、很多人都唏嘘，他说以前你说我们学英语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谁没有听说过新东方，谁没有听说过疯狂英语、 啊、对， 他现在有这么一个职业选择，而且大家又说你别太高估他、 嗯、 他也是从低做起，你不没有这种悲剧的感觉。 以前被大家崇拜的这个大师现在竟然去做了一个安利的普通上线、 嗯、是很多人， 那让那些他的崇拜者情何以堪， 他是中国英语学习的一个标本、 啊、 那其实也是投射到我们每个人一个成长历程。 是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三句话写完稍后继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咱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李阳和安利的天作之合啊。在安利的这个这么庞大的销售网络当中啊，李阳现在只是一位普通的上线啊，那未来的发展说实话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就让大家去想说这个李阳和安利哈，究竟这当中他除了这种哎这个他的商业模式之外，在文化气质或者说传达出来的这种 价值观 上面有什么样的共同点，特别是安利的这种培训的风格。我觉得李阳可能除了做上线之外，他更好的一个位置在安利里面是做培训、 嗯、 我觉得这是他更熟悉的一个 那先得熟悉业务啊， 是吧？你先得把、 你先得把安利的所有的洗这个洗洁精啊，这个用。但是我跟你说，安利的有一个问题是，它那个产品啊特别耐用。我不是给它打广告啊，它就是那个，比如说洗洁精特别浓缩，所以安利开始在中国啊，它卖的时候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用完这一瓶洗洁精啊？这卖的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变相鼓励了它的这个传销在中国在开始。产生这种模式， 我觉得李阳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他最大的成功点就是他抓住时代的脉搏，讲得很大。你看他兴起的时候是90年代末，那个时候呢也是英语最热的时候， 没错。 你看国内的这个英语改革，四六级考试啊，就考研考试啊，托福 GRE 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红火起来。他是看准那个市场，而且他包装那个东西呢又是大家没有办法反驳的一种价值观。当时什么学好英语攻占世界是吧， 攻占世界， 你喊的那些口号全部都非常强烈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呢他在网络上又有着非常高的人气，有些贴吧里面全部都是赞李阳老师的好，如果任何有人质疑他这种传递价值观，立马被人围攻。 李阳在开始还是以这种价值观啊，或者说他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去跟你讲一些他自己的理念，到后面呢大家就觉得李阳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教派哈。就是到这个事情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从哪儿出现转折呢，就是李阳让一位女学生剃光头，剃光头说你这样的话就不会谈恋爱，这样的话就可以一心就学好英语了。还有呢就是鼓动他的这个学生呢去给谁下跪？给父母下跪吗？是 2007年的时候， 对， 应该是千人有一个向老师下跪， 给老师下跪。当时我就想象这个场面，我很遗憾没有看到这个1000人在一个教主的这个号召下集体的下跪。我不知道有没有磕头之类的，但是这个场面真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觉得确实李阳这个疯狂英语就搞得很像邪教，但是我们听过的很多关于传销的故事也是就弄得很像邪教。然后纽约客呢有一个写李阳的文章，他里面有说到，就是说这个李阳宣讲的场面啊，说激动的人群大声的劝导，鼓捣着自从文革以后中国就不用了，就不再允许的这个民粹主义。但那个时候因为李阳是包括我们刚才听到那段，就是说什么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啊，什么之类的，就类似的话，他那个时候是借用了，就是 借用了一种民族自强的这种理念， 爱国主义啊，或者说什么的，或者说希望抵御西方的一些经济侵略之类的。然后说到樊素刚才说那个问题，他把握时代脉搏，我觉得也是。他现在加入安利，其实他你看他的那篇满是感叹号的文章里面也强调的是人要健康， 对， 然后要孝敬父母，父母也要健康，然后要环保。其实好像听起来也是顺应了时代大潮流的感觉。 是， 所以给人印象他就是一个商人，他自己也承认这点。他不是纯粹的从一个教师哈这样一个身份。你看那个当时柴静不是访问他嘛，就是他那个 家暴 事件，包括他那个美籍的妻子，就爆出非常多，你会了解到他只能选择这么条路。你如果是从这个小孩的心灵，他要怎么样去抚育他，帮助小孩子在这个充满和平爱的环境下成长，他不适合，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种人格。包括那个 Kim 他讲了一个细节啊，他讲呢，他说每次上飞机他都喜欢最后一个才上来，为什么呢？ 让大家看， 因为他会享受广播里面在喊他，还有一个乘客没有上飞机，李阳李阳李阳，他就让大家意识到，你看李阳大师也在我们的飞机上，然后被众人所围观找他签名合影，他极其享受这样的一种万人拥戴的场面，而且去哪哪都喜欢带着一堆人，就显自己是众星捧月嘛。 这个 你说在他的家庭观也是很扭曲的，他自己都坦诚啊，他说我就是跟我的美国的妻子成家是为了做教育实验。 教育实验， 你看 他的妻子儿女不幸的成了实验品。 对啊，你说他的老婆怎么样跟他的三个孩子解释爸爸的这样一种实验的过程。 当然了，这个李阳的这位美籍的妻子 Kim 哈，中文名叫丽娜，已经是他的前妻了哈。最近在这个微博上听说了李阳加入安利了之后发了这么一条微博。他说你一会儿是伊斯兰教，主要是因为李阳他曾经说自己要学习和信奉伊斯兰教，他说你一会儿是伊斯兰教一会儿是安利，他已经把安利等同于一种宗教了。一会儿打骂自己的家人，一会儿上台宣扬家庭教育，我希望最终有一天你能够找到自我。 我已经不是你的太太，我不再为你的行为代言，但我是一位教师，我要继续我的教学生涯，祝你的安利事业取得成功。啊，这个与其说是祝福，不如说是遥远的黑了李阳一把。李阳在隔天就在这个自己的微博上置顶声明说，我从来没有信过一次蓝教。我不知道这个又是哪一出， 但是他又讲呢，他说跟美国太太的关系比以前更亲密了，是吧？ 但 是什么意思， 这个他这个说法都是很两面性的。然后他，我觉得他人格真的是很分裂。你看我们刚才说他加入安利，他有说很多是为了孝顺父母啊，希望多点时间给父母啊，为他们健康什么。可是在他刚刚爆出家暴的时候，因为他家暴的现场，他的有一个孩子是在当场看到了这个情况的。那记者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担心这样对小孩子的成长不好？他竟然说他都要经历这些的，早经历晚经历都是要看到这些的，这很正常。所以你看到他在这个家庭角色中，不管他是作为一个别人的儿子也好，还是他去对他自己的孩子也好，他的这种两面性很扭曲，而且对比也太过极端了一些。 哎呀，有的时候也不让人感叹，是不是所有的大师都是这样的？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维持他在台上的这种光芒万丈。 可能我们不应该用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去评判。 没错，你这个李阳啊，他的这种行为方式，我觉得在比如说《纽约客》这个外媒看来，哎，是中国的一种。这个普通人一种对于权力或者对于这种光芒的渴望，在中国，如果你在这种公共场合进行什么政治性的宣讲，甚至有一些公民权利的宣讲，这是完全是一件禁忌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在公众场合大声的叫大家学英语啊！你可能在这个大家幻想，就是如果换一个场面，在文革期间这种山呼万岁的情景，哎，在李阳的时代，它就变成了山呼英语啊！大家一起来喊。那而且内容也有相同之处。李阳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学英语的一个逻辑，怎么样解释为什么他的目标3亿中国人要开口说英语？为什么？目的是要去赚外国人的钱。他的这个出发点呢，跟他的那个年代，比如说中国可以说不啊，包括啊这个中国要崛起啊，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说中国要崛起，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哈，跟这个西方列强一较高下的这种心理是一脉相承的，并不因为你本身学了好像是一门西方的语言，你完全就有任何的引进任何西方的价值观，他的这个价值观仍然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价值观，好像就是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这个味道。 所以他的成长哈，既有他个人的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也有你说的跟这个时代有关，可能那一代人他都会有这样一个时代的烙印，只不过呢是各种的因缘际会出了李阳这么一号人物。 是哈， 他自己小的时候就非常缺爱嘛，也是在那个柴静的访谈里面他讲到，他说他小的时候就完全不敢跟他爸爸一起睡，就有可能家里的这个条件有限哈。就有一次呢，是他睡到他爸妈中间，他整个晚上紧张到睡不到觉，而且呢就是大小便他直接在裤子上解决，非常非常害怕， 就连跟父母说都不愿意说， 不愿意说话，而且他父母如果跟他有些肢体接触，如果他爸爸抱抱他呀，怎么样，他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特别特别难受。所以他根本不是看重我们现在所谓一种普世的价值，在他身上是没有，你完全是感受不到爱的。就包括他的家庭，他都是一个以成功为他绝对主导的这么一个价值观，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试验品，而且所有的爱在他来讲最后我都是要推向成功，我就信奉这一条。而且你说英语哈，现在可能跟这个整个的市场有变化，一个说现在要给市场降温，二一个呢大家学英语的慢慢渠道也越来越多， 是 反而是更加能清楚这个语言背后我们到底要学什么。现在比较红火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不仅仅是把它当成工具，我要教你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英语当中蕴含的文化。 看美剧嘛，对吧，现在就没有人在靠在马路上大喊大叫来学英语了， 背景变了，大家反倒是更加了解到适合我的学习方式和适合我真正所谓的崇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李阳能够在当时走上这么一个神坛，也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时代有他的闭塞，就是说实话你能够接触学习英语的渠道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啊，当有一个人提出这么一种方法的时候，确实是一种很新颖的很刺激的方法， 他也拿很多成功的例子给你看， 对，你有个体，确实有个体成功的例子，然后普遍的也找到了中国人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弱点，就是通常感觉在社交方面大家觉得在社交方面有一些障碍，哎，这个很有共鸣，但是这是不是对于青年人来说是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不是最好的方法，这当然我觉得在如今李阳的这个神坛已经逐渐开始崩解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来看这样的事情。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这个李阳加入了 安利哈，再看看李阳已经红过了他的这个人生巅峰之后，现在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先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基，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在这个李阳的疯狂英语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时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啊，还是在今天非常的红火。之前呢，我看过这个微信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叫做奇葩的公司文化巡礼。其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很奇葩的公司文化，比如说类似于每天早上起来，这个大家集体做一些跳舞啊，这还是比较初级的哈。有一些这个奇怪的教条、奇怪的信念，包括所谓的团队合作的文化。哎，这个好像跟疯狂英语的这个所推崇的这种价值传递的这种信息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呢，不因为它一个英语培训机构逐渐的一个转型而消落，消失，在中国今天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有非常多的人需要这一种怎么说呢，成功学或者说文化积雪，给大家。 所以真的是跟大家的一个每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特点是有关系的。就你现在回看哈，李阳他红起来的时候，有人给他总结了，说你至少是符合这三大特点，才能够被推上神坛。第一个呢，是认识到学习英语非常重要，我必须学好了英语，我才能找好工作。这个现在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也不能说是价值观，至少是一个标准。 对，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找工作 好的嘛。 对。 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都相信有捷径。我能多听几场讲座，我就多听几场讲座。我多看几本他的那些疯狂的书，看你就看书或者听磁带。我相信呢，这些捷径呢是能够帮助我最快速度学好英语，就是工具主义。 相信有捷径。 好，第三个呢，也是中国人天朝大国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优势 啊， 就他的民族主义的煽动呢，是符合大家的一种 需求 、甚至是一种虚荣。 但是有人就说啊，我看这个判断是之前有一个记者采访李阳之后得出来一种感慨。李阳哈，作为一个英语培训的老师，喊就是他，你看在安利的这个宣讲里面也不断的强调啊，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他在不管是教英语还是卖安利的这个洗洁精，他都要强调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人。同时呢，记者又发现他在个人的性格当中是一个极端自卑的人。因此呢，这个记者当时得出了一个推测，或者说他个人的一个结论，他说这种两种情绪，自卑的情绪和这种非常亢奋的民族主义，甚至说是口头上的爱国主义的情绪， 这两个词结合起来让我们想到了一些历史人物。 哎，他说这两个东西是相通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逻辑，就是因为你内心的极度自卑，你才需要在行动上或者在语言上充分的表达出来你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情操。 对，所以你看李阳，不管是他以前在疯狂英语也好，还是现在在安利也好，他宣扬都是以前说民族的情绪，利用这种民族崛起的大家的一种希望。那现在他又强调这个爱，实际上你看他在爱这件事情上，你可以从他对待妻子和孩子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他根本是不相信爱的。 那我有一个，我觉得我有必要为李阳稍微辩护一下哈，这个他个人的一些经历不一定能够完全推翻他的这个理念，他有可能是说我相信这种理念，但我个人不一定是完美的， 是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说他一直以来他用的是一种好像外人没有办法去反驳他的，你说你能去反驳他民族崛起有什么， 他能够站在一个高地上面哈， 他现在说要爱父母，你能说他不对吗？ 对， 你没有办法反驳他的一件事情。 倒是有另外一个点哈，就是你看他影响的人群，你如果成年的，或者说你自己价值观是 相对来 说是定型 的、 健全的，你是不太容易受到他的鼓动的。 就 是那些青少年还在接受各种各样资讯，或者说我资讯的渠道非常单一的时候，最容易被他所谓的洗脑。 而且是往往那些受挫的。 当然，我现在觉得"洗脑"这个词其实非常霸道。你凭什么说你是别人？你看到的人家是正在洗脑，是被洗脑，你说不定自己也是在另外一种方式被别人洗脑。 没错。 但是确实你会看到，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容易受他的 鼓动，或者说被他这么明显的受到他的影响、 嗯、 而且呢大家学习的不仅仅是一种方法、 嗯、 最后上升到是对这个人的崇拜、 嗯、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容易崇拜这么一个也许你并不是完整的了解他的这么一个人、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哎你说的这个 的 这个很有意思哈、啊 嗯、 说怎么样确定这件事情是在洗脑还是不在洗脑、 嗯、 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说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信仰我的一个偶像我相信他这个人而不是相信他的理念也就是他不管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这个就是洗脑 嗯 那如果说我是信仰他的理念有一天他说了做了跟他自己之前这个理念不同的或者说做了违背他这个信念的事情那我照样可以反对他我觉得这个就不属于洗脑就是你还是有一个所谓客观的一个准则就是而且你这个系统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拿出来被争议的像李阳的这一套系统这一套理念第一大家跟的是这个人不管你说什么、 嗯 至少他传递的信息是作为我的信众你们要无条件的服从我、 嗯、 第二这个他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被争议的、 嗯、 你如果说一旦去争议他你得到的回应都是情感的回应 我觉得这中间为什么会造成像这样一种情况哈、 嗯、 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呢是你宣扬的价值观刚刚好符合我心中固有的价值观 我去找我要听的人 这个时候我就信了、 嗯、 而且我是坚信的你以后说的话也会符合我心目中本来我就认可这样一种、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说话的方式太有感染力了我身边找不到比你更有感染力的人、 嗯、 而且我可能只有这一种方式接受到有感染力的事物所以我就被你带走了 信息的这个渠道相对单一 对 这也可以看出你看李阳的这个他选择巡演的这个演讲的这个场地啊、 嗯、 通常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印象感觉是在比如说县城或者说二三线的这个城市、 嗯、 通常在那边他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他其实自己心里也很知道那些的人可能接触到的信息是相对的比较闭塞和比较不对等的、 嗯、 所以他觉得可能我们刚才说到也许有的时候你是被他的一个理念吸引然后你去接触他这个人但你在接触他这个人的过程中也许你不知不觉之中就被他带跑了就转而去相信他这个人了、 嗯、 特别是在你这个获得的信息不完全的时候、 嗯、 你就特别容易被这样的人感染 就是像看这个机场的书店特非常有特色的中国机场的、 嗯、 就是这个成功学的这个录影带循环的播放 对 哎，我后来就我有的时候会听有时间的话我会听他讲一段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话呢 有道理是吧、 不是就是你他这个就是车轱辘话你他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话都圆你也很难找到他的这个太大的破绽、 嗯、 但是他最终的他给你的一个信念包括他的一个手势包括他现场的选择的一些活动他想要树立他就讲一些就是不痛不痒的话、 嗯、 啊，比如说上班要准时时间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观念是工作中最重要的、 嗯、 啊，还有这个一定要计划性哎，你说这种话拿到任何地方说都没有错、 嗯、 但是他通过他的这种表现的方式把你让你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说他说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话 嗯哼， 这个东西你很难就是一种催眠术催眠术不在于让你真正睡觉但是让你通过一些细节的暗示让你无条件的信仰一个人我真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能力、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能给你举出非常实在的例子 哎，个体的 例子 非常多 特别有说服力 但是这个例子其实你会看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你现在宣扬的成功的定义 嗯， 他赚的钱多吗 钱、嗯、 或者说他考上好的学校了吗 是 他分数最后高不高啊、 嗯、 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取向、嗯、因为大家是认定了这样一种价值一定是正确的、嗯、所以我就相信他举的例子因为他的例子又足够能说服我他的理念是对的他的方法是对的 而且呢这个成本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负担的、 嗯、 如果你比如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方法太贵 嗯， 那我也接受不了那只能望洋兴叹这个他让我想起说什么呢这样的逻辑非常适合那些上门兜售药材的人就是卖偏方的人他通常采取的这个方式告诉你第一他有非常多的例子、 嗯、 某某某 嗯， 吃了我这个药好了 嗯， 而且这个药呢一定是你可以买得起的你买不起的药你最后你就算这个知道它好你也没有用而且呢它一定是它有一个哎，因为我这个东西受到比如说现在规则的限制有些人害我我处于一种被迫害的状态、 嗯、 哎，我所以才只能悄悄地告诉你你看在这个李阳身上都能够找到印证、 嗯、 他能够找到一种大家的这种自卑的这种心理被迫害被压迫是够便宜的、 嗯、 上这个疯狂英语其实不要很多钱 嗯， 还有一个呢这个东西是有很多 个体成功的例子所为、嗯、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而且这样一个逻辑我觉得好像不仅仅是存在于英语的培训市场。我记得前不久南方周末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是介绍高考的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中学、嗯、就是 黄冈中学吧， 不是 河北的一个中学， 是河北衡水 中 学。 对， 而且它中间的一些细节立马让我想起李阳来，比如说校长他当年怎么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校、嗯、默默无闻的老师最后把衡水中学打造成很多的北京的孩子都慕名前来，在这里面进行封闭式的这么学习，每天的课表它都是精确到了分钟、嗯、而且呢是全部封闭式的军事化的，甚至、嗯、校长带着大家在操场上跑步喊口号，开年会开班会开年级会的时候全校动员大会上，你就会看到孩子们都是跟打了鸡血似的。我觉得这跟李阳的太像了吧、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可能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嗯、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功利一点的眼光去看的话、嗯、那你说衡水中学的那些孩子们他们要的就是好上 好大学、嗯、要的就是分数，所以你也不能 说他是有非常直接的效果的， 你也 不 能说他们校长的方式有什么不对。 这个哈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啊，但是你的这个逻辑跟当年他们为纳粹辩护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纳粹希特勒上台宣扬的就是要这个国家要这个突破压迫，要国家强大，纳粹确实把国家强大，所以人民就信他这一点、啊、但事实证明 是 灾难、啊、是， 所以说可是我当我们现在我有的是就是这次之前呢我有去看很多的这个说安利的这很多讨论的贴吧、嗯、我发现这些曾经用过安利或者说家里面有人在做安利的人他们在现在即使是退出了或者说深受其害、嗯、但他们心里面也还是有一个自我安慰的，就是、嗯安慰的一般有两点啊，一点是说你看它的产品确实还是有效果的， 作为一个洗洁精还是好用的 啊，我还是一直在用的，我觉得我吃的确实有效果的。第二，很多人都有提到的一点是，比方说啊、我家里面的这个人他参与了安利之后那性格变得很开朗从以前一个内向的人变成了一个外向的人，而且跟我妈妈吵架也少了，什么爱沟通了，然后确实是有体现到这个大爱的精神啊、嗯、所以 这个我倒是想到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就是你让一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 当然了我们现在也不能直接说人家是错的，但至少可能需要点时间去证明吧， 体会，反正看来 比较希望能够安慰自己了， 对，没有大害就好了。 当然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我觉得必须强调哈，虽然咱们今天在这里黑了这个不少李阳跟安利，但是安利在目前为止他在这个中国商务部注册的是合法的直销的这个企业哈、嗯、李阳也这个家暴虽然说是一个丑闻，但是也没有任何被定下罪行，只不过我觉得他传递的这种理念哈确实是有非常多值得争议的一个地方、嗯。 好，那么在李阳疯狂过后呢，看到在美国继续是一派激烈的抗议和声讨当中。我们记得呢是在上周哈，也是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 ABC 美国广播公司的脱口秀主持人、嗯、吉米呢，他就在28号那天晚上就已经就我们讨论当中的杀光中国人这样一个所谓的辱华的言论是致歉了、嗯、但是呢大家还是不收获，说呢这只是全美抗议活动的一个初步的胜利、嗯、道歉呢还算是轻描淡写，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就会在10月8号也就是今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那么至于抗议人数会像不像第一次他们的抗议行动当中有几百人参与呢、嗯、还不得而知，但是目前我们是看到在美国生活的一些华人他们一些态度上是一直坚持之前抗议和声讨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想问问大家哈，你会支持这样一种继续抗议和声讨吗？或者说你认为大家为什么还没有接受 ABC 方面的道歉呢？ 是，简单回顾一下哈、嗯、ABC 的一档深夜脱口秀叫做吉米这个Jimmy Kimmel 或者吉米鸡毛，这个是网友的翻译哈。吉米脱口秀呢，在有一个儿童圆桌会议里面呢，问一些美国的小朋友，你觉得美国付了那么多的债务怎么办？其中不少债务是中国的这个欠债，就一位小朋友呢，就说那我们就应该绕到地球另一端去杀光中国人。那当时吉米在这个节目中呢，是把这一段播出哈，然后作为一个幽默的一个段子播出。那事后呢，这个引起了不少是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美国的华人的一个反弹。ABC 方面呢，高管ABC 的管理层发出过一纸给华人社区的一个道歉信。吉米本人呢，在之后一个礼拜的这个吉米的这个节目上面呢，是表示说我为我之前节目中说的一些孩子说的那一些言论表示抱歉，我们的目的是想娱乐，但是呢这样的两个所谓的道歉呢被大家认为是诚意不够。那有不少华人团体呢提出他们的诉求，要停止 吉米的这档节目要开除他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工作，然后呢要 ABC 呢有一个电视上的一个道歉，这三项诉求。那当然了，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觉得啊，已经你看已经道歉了，这又是一档娱乐节目，是不是应该差不多了， 而且觉得又是童言无忌，是不是要这么当真。 是，那有的人觉得呢，这个咱们叫做取乎其上而得其中，就是你如果不能够给对方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的话，可能最后连一点基本的尊重都 没 有了。 那当在美国的大家呢又觉得，你说如果他侮辱的，所谓侮辱的不是华人，换作是别的族裔的，是非洲的族群或者说是黑人朋友，他们敢这么说吗？而且华人也是要借此这个机会要更加的团结，争取我们正当的一个权益。好，请大家来发表看法。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抗议。我们听首歌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好，谢谢 Cathy。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